没头脑和不高兴。有个小朋友叫做没头脑，他做什么事都丢三落四的。就说早晨上学吧， 妈妈，我走了。 门刚关上，砰砰砰，敲门了。开门一看，是他。 对不起，书包忘了。 他一边脱帽子手套，一边进屋找书包。书包找到，走了。刚关上门，砰砰砰，又敲门了。开门一看，还是他。 对不起，帽子忘了。 帽子找到，走了。门刚关上，砰砰砰，又敲门了。妈妈开门就把手套塞出去，可进屋一看，那不是她的书包吗？怪不得妈妈老说， 哎，瞧你这么没头脑，大起来可怎么办大事啊？ 这话没头脑都听烦了， 咕噜说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？哼，瞧我大起来办大事给你看看。 可哪天才能长大呢？这天他又在这么咕噜，一个孩子跑来拉了他就走。 没头脑，快去，有要紧事儿。 这是他的好朋友不高兴。 叫他不高兴，因为他做事儿老是这不高兴那不高兴。 刚才放学回家，大家说下了雨泥地滑，叫他走大路，他偏要走泥地，一个劲儿大叫， 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， 扑通掉到水坑里了，还溅起蛤蟆似的一样东西。再一看，已经变成一个老寿星站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， 我是仙人，你要我帮什么忙呢？ 不高兴想，大家都说我这不高兴那不高兴，大起来怎么办大事儿？其实这些是小事儿，跟大起来做正经事儿一点没关系。好吧，让我变个大人，办件大事儿给他们瞧瞧。开联欢会，人家不欢迎我参加，我就当个演员吧。 老寿星正想说变，不高兴一把拦住他。 老寿星说， 又不高兴了。 不高兴说， 不不，我有个好朋友，让他也变个大人吧。 他就急急忙忙地把没头脑拉来了。没头脑说，他一向就希望大起来当建筑工程师。老寿星说了一声，变。不高兴和没头脑呼的一下变成大人了。没头脑成了建筑工程师，马上画图样造起了一座少年宫，一共1000层，全是儿童可以同时在里面活动。没头脑收到请帖上少年宫看戏，一路上都是上少年宫去的小朋友， 可都抬着被窝粮食。没头脑觉得很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没头脑到了少年宫，抬头一看，少年宫一半都在云里。 他得意极了，迈腿就要进门， 让守门的拦住了。 同志，你进去干什么？ 没头脑掏出请帖说是去看戏。 守门的说，你没看见这些小朋友上去看戏带着什么吗？ 剧场在最高一层，999层。 是1000层， 本该1000层， 可工程师少算了一层，而且最糟糕的是他忘了装电梯。同志，你想，一步一步上去下来得1个月，不带吃的能不饿吗？ 他看看没头脑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实在可怜，又说， 好吧，给您开个条，一路上照顾您吃的。 没头脑说不出话来是没话可说，设计图样忘了电梯还有什么可说呢？他跟着大伙上楼。第一天，小朋友们走得飞快，有说有笑。第二天也还好。第三天马马虎虎，第四天就差劲了。第五天、第六天连说话声音都没有，到了第七天就光听见喘气儿了。大家埋怨工程师，这么高的房子连电梯都忘了装，没头脑，一定是从小没头脑，大起来办大事儿也没头脑。没头脑听了觉得真难为情。走了20天，总算到了在999层的剧场。原来是演武松打虎。大家知道这戏讲的是好汉武松过景阳岗，三拳两脚就打死一只猛虎。演猛虎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不高兴。戏开场了，武松出来，忽然树后一只猛虎直扑过来，跳得半天高。武松迎头一棒，棒断了，就空手跟他打。照说三拳两脚就该把老虎打死，可足足打了4个钟头，打得武松直喘气，老虎还挺神气。武松轻轻跟老虎说，好了好了，你该死了。老虎回答说，不高兴。又打了6个钟头，武松求老虎帮忙赶快死，老虎一个劲儿不高兴，蹦来蹦去，也不知是武松打老虎还是老虎打武松。老虎不肯死，戏收不了场，只好休息。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老虎一直不高兴死，武松就叩头求饶了，连看戏的小朋友也着急，再打下去粮食不够了，学校要开学了，大家一起求老虎赶快死。可是老虎蹦来跳去的可神气呢。没头脑越看越不对劲儿，觉得不高兴的毛病跟自己的一样，光给大家添麻烦。正当台上武松给老虎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没头脑冲上台去，一把抓住老虎尾巴，不管他大叫不高兴，倒脱了就奔出剧场，骑上楼梯把手直往下滑，转来转去一天一夜滑到楼下，坐上汽车找到老寿星，求他说，谢谢您把我们变回去吧，让我们从头来过，从小养成好的习惯。一转眼他们就缩成原来样子，一点儿也没大，一点儿也没小，老寿星也就回天上去了。再有人没头脑和不高兴，想变小重来，也找不到他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